2020年难忘的，就是除了这个整年的，即差不多了，这个疫情之外呢，原来在即临尾的这两天呢，就天气冻啊。昨天就说早上都很冻啦，可能大家都有充足那个心理准备去迎接这个即是冬大人来到，但又好像又不是说认真很冻，昨天来计。咁而但系今朝早咧就真系啦，系冻啦。咁其实寻晚黑咧离开电台嘅时候咧，都好大风噶啦。咁因为广播道咧都喺山上面噶啦，都系比较即系寒一啲、冻一啲、大风一啲。咁而今朝早翻嚟咧，就我都预晒啦，都着件羽绒。寻日我都未着羽绒嘅，就都 OK 啦。就着多件衫就唔需要羽绒，因为羽绒就会比较大件，去到及膝嘅就会较为暖啲。我就觉得寻日都未系需要，就留定今日就需要啦。果然咧就系啦，今朝起身睇睇，我嗰区咧就八度嘅。咁而家整体上嘅气温喺市区嚟讲咧就系九度，三个嘅报告咧同寻日朝一模一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出咗啦。5:02，早晨。强烈寒潮正为广东带来严寒的天气，今日天晴和非常干燥。 问夜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道，打破多少波浪和荒土，只能 在个寒冷的天气里面最好就要喐动一下。所以呢听着一些轻松的歌曲可以给你喐动一下身体随歌而起舞的歌曲呢等你可以血气运行一点身又会暖一点。刚才呢就是陈百强的疾风开始我们今早做清晨爽利的节目。早晨早晨透过一台二台五台和普通话台听清晨爽利的朋友你们好啊。今天呢就是星期四在大除夕 ,2020 年的最后的一天我们都想快快赶走它。希望随着真的好有时的事就是这样的一踏入新的一年有些事就会转变了。希望就是转得是向好的方面。咁啊，五点搭三嘅时候，同你详细啲睇睇今日嘅天气。强烈寒潮咧，正为广东带嚟严寒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同埋非常干燥，早上严寒，日间最高温度大概12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系吹烈风。展望元旦和星期六的天气仍然是寒冷天晴和非常干燥下周初云量较多早上的气温仍然是偏低的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 5 强度就是属于中等受到这个强烈的寒潮的影响除夕和元旦的华南地区天气严寒和非常干燥天气是普遍晴朗随后几天早上的气温是仍然偏低下周该区云量是较多预料有另一股的冬季季候风会在下周中期抵达广东沿岸咁而家科技发达咧，啲仪器进步咧，我哋可以早啲预测天气嘅情况，自己有所准备啊！咁今日咧星期四嗰个温度系7-12度，听日星期五咧就8-14度，礼拜六咧系10-16度，星期日咧打后去到礼拜二嗰三天咧都系平均13-14度开始，至到最高咧就系19度嘅。咁喺下个礼拜三四五咧。平均的温度是12-15度，即系总之咧，其实咧都系喺今天啦，啊，星期四同星期五、星期六咧，最低系7-9度开始，到16度都有嘅。系啦，又嚟喐动下啦。如果你起身咧喺屋企都觉得寒嘅话，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出咗，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亦都有噶。室外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37%都好干啊！

早期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呢都很多呢中词日曲，而我们都看很多那些日剧啊，很多日本的歌曲呢都打动我们香港很多歌迷的影迷啦，都几崇日啊，那时崇日的只是看是日剧同埋听的日本歌曲，又真的很易上口的。咁林子祥的这一首呢就是听得到啦，刚才有四个字就是讲一个日本的这个歌手，都很型的，泽田研二。歌名是泽田研二啫。这首歌我们有听芬妮的《故乡的雨》，原曲就是这首了。原曲也有好几个人唱，这个是厄美二郎的《北国之春》。 白川青空みんな三風拳咲くあの北国の北国の春季節が都会ではわからないだろうと届いたお袋の小さな包みあのふるさとへ帰ろうかな帰ろうかな丸き橋から松の根が吹く北国の北国の春好きだとお互いに言い出せないまま「どうしてる」「あのふるさとへ帰ろうかな」わらべ歌聞こえる北国の北国の春兄貴も親父にで無口な二人がたまには酒でも飲んでるだろうか あのふるさとへ帰ろうかな帰ろうかな 厄美二郎的国之春，好了，答半新闻之后继续清晨上嚟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 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天文台录得本港普遍地区只有八至九度，大帽山在凌晨录得零度以下。天文台预测本港气温进一步下降，早上严寒，最低气温大约七度，日间最高气温约十二度。十二港人案中涉及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的邓启贤判监三年，他的弟弟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三年刑期是太重，认为邓启贤主要负责驾驶船只。法院公告亦都提及其他人负责组织同联系，质疑邓启贤是否已经触及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的层次。邓启贤的弟弟表示，家属希望提出上诉，但认为决定权在邓启贤身上，加上他认罪认罚，相信有一定难度。他又说，内地法院和官派律师仍然未联络家属，亦不知道探监的安排，家属只能做好准备，仍然未知能否到内地探望。英国星期三新增5002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981人死亡，是四月底以来的新高。英国政府宣布将有更多地区纳入最高的第四级防疫限制。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表示，英格兰中部、东北部、西北部部分地区以及西南部地区由当地星期四起提升至第四级防疫，民众需要遵守严格的社交距离措施，不同家庭不能够聚会，非必要商店会关闭。首相约翰逊表示，由于变种病毒株快速传播，政府有必要在部分地区实施更严格的限制措施，呼吁民众除夕晚上留在家中迎接新年，遵守所住地区的防疫规定。中欧完成投资协定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近年欧盟和中国之间加强了对话，将来亦会持续。路透社根据中欧领导人线上对话的文字记录显示，马克龙提出在未来几个月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起访问中国，讨论医疗保健和环境等其他领域的合作。欧盟发表声明，认为协议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中国将致力为欧盟投资者提供前所未有的市场准入水平，并指中国国企有明确义务禁止强制技术转移和其他扭曲行为，增加补贴的透明度等。北京方面亦都承诺遵守国际劳工规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409点，升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32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24，瑞士法郎0.882，加元1.276，人民币6.526，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23。澳元兑美元0.769，新西兰元兑美元0.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81美元，卖出1893.500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严寒，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元旦和星期六天气仍然寒冷，天晴和非常干燥，下周初云量较多，早上气温仍然偏低。现在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 3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 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第二个半小时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一路到六点半钟啊！呢一日咧系喺2020年嘅最后一天，同你一齐共度呢个早上。12月31日星期四，农历咧就系11月17日。呢一日咧系好冻嘅，若干年之后，我哋记翻2020年，你会记起冻定系记起疫情咧？当然应该疫情的居多了，这一年真的令我们难忘啊。不过生活依然我们每一天都要过，我们去面对现实啊。出了几个警告，有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感觉去到沙漠，那就不冻了。现时气温九度，湿度39%啊！原唱嘅系欧阳菲菲，而家系佢。余澄庆啊！ 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小雨点滋润。 要多啲运动，等自己吓即系喐动多啲，同埋起身咧，我哋都要喐下啲筋骨嘅。成晚瞓咗咁多吓，有时你都会有转身，但系可能有啲人咧系。啲動作會喐得少啲嘅，咁起身咧就要喐動下，慢慢去適應翻我哋一個即係起身精神嘅一個狀態啊！但今日咧因為係凍啦，咁所以咧你啊飲杯熱水啊，有啲人可能沖杯咖啡又提下神兼去暖下，就算你唔飲咧，都隻手咧摸住個杯咧就會比較有啲温暖嘅感覺。點都好喺屋企咧就係都會係冇咁凍嘅，咁預咗啦，出咗街嘅時候會凍，咁所以咧就大家著足夠嘅衫嚇，呢、這個就係足夠咧，就係因為視乎每個人嗰、那個感覺啊。感觉嗰个出边嘅温度系唔同嘅，有啲人可能会觉得九度，唉，当冇嘢啦，都有嘅。但系有啲可能咧系即系双位数十零度都会觉得冻，何况而家今日见到单位系九度吓。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就系、是、非常之寒冷啦，因为有呢个强烈嘅寒潮啊，正为广东带嚟严寒嘅天气。咁今日天气方面咧，预测系会天晴同埋非常干燥，早上严寒，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十二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元旦同埋星期六嘅天气咧，仍然系寒冷啊，天晴同埋非常干燥。下周初咧，云量会较多，早上嘅气温仍然偏低。咁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概系五，强度系属于中等啦。咁系比较冻啲嘅系呢两天吓，星期四同星期五系七至八度开始，至到十四度最高。现时气温九度，相对湿度40%。大帽山曾经咧都系零度，几时咧都系嗰度系最冻。如果你想感受嗰个严寒咧，你就上去感受下啦吓。咁啊，而家咧有几个报告出咗啦吓，就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寒冷的天气警告啦，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嘅警告嘅。咁我记得咧喺呢个礼拜一嘅时候，透过 Facebook 咧就同好多朋友嘅互动啦。咁啊有两位朋友咧就想听一啲嘅歌曲嘅，咁我都会尽量喺节目度安排啦。咁我都要揾翻啲歌出嚟。其中一个咧就话好中意听陈佳嘅《一年又一年》。呢首歌咧原唱系姚莉去唱噶啦，咁亦都有其他歌手邓丽君啊、蔡琴嗰啲唱过，但系呢位朋友咧就话中意陈佳嘅版本。陈佳咧就佢系喺呢个邓丽君嘅腔口嘅唱法，啊都真系你听落去咧，好似嗰种味道都有。咁但系当然啦，系相似啫，点都唔及呢个邓丽君姐姐嘅。佢真系呢、這个系即系天生嘅，原有嗰种嘅系歌唱嗰个嘅天分啦，加埋佢嗰个用心去唱出嚟咧，系零舍唔同。咁但系亦都唔代表话其他歌星系唔系用心去唱，只不过可能每一个人嗰个嘅资质啦，或者佢嗰个天分咧。都有一个限度，有啲可以去到好叻，有啲咧佢好勤力去补救，咁但系陈佳都算唔错噶啦。嗱，我哋听下啦，一年又一年。 相逢在眼前，我俩也曾早晚常相见，为了什么总是见一面透一点，不能够轻易两缠绵。我们并非相逢在眼前，相见为了什么总是见一面透一点，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心里分明是长挂念，我有话要说一遍，只怕说出来别枉然，只能够把话而已。 好似邓丽君嗬，听把声，好多人都模仿邓丽君，都有佢嗰种嘅即系嘅少少嘅韵味啦，嗰、那个好心事如尘向你倾诉。但系你话有得比较咧，就系点都可能会系先入为主。邓丽君真系有佢嗰、那个嗰、那个种魅力啊，包括佢嘅人啦，同埋佢嘅歌，所以我哋永远都会怀念佢。咁呢排咧就喺地铁站嘅 J 出口咧，就系有佢嘅展览，展出佢曾经着过啲嘅歌衫啦，佢出嗰个唱片嘅封套啦，以前嗰啲大嘅唱片咧，33寸嗰啲咧，其实嗰阵时都几好嘅，起码张相都大啲，睇得清楚吓。后嚟就演变到 CD 啦，咁就会展出翻佢一啲嘅唱片封套啦，佢带过一啲嘅饰物啊、登台嘅饰物啊、衣服鞋物等等，都几多几珍贵嘅。咁呢个嘅展览咧，到今日就真系最后一天啦。原来为期都差唔多系一个月啦，足足一个月。到今日之后咧，咁其实我估估将来都可能会喺第二啲地方去展览，因为真系好值得嘅，亦都值得向一啲后人去推介翻。曾几何时有一位只要有中国人嘅地方就有佢嘅歌声嘅邓丽君。昨日咧就喺邓丽君歌迷会会长嘅张大爱之下咧。就一路介绍啊，认识多啲有关邓丽君嘅嘢。多谢阿张。 我是心，你是雨，总是两离分。 呢个真系邓丽君啊！ 希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 难忘初恋的情人。 这是谁的责任？我对你永难忘，我对你情意真，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 是爱情不够深，还是没缘分？盼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我要向你倾诉，心中情一生，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难忘的初恋情人。 邓丽君离开我哋25年啦。天气一冻的时候我就想起这首歌了，而也想起失宿于街角的一些露宿人士，真的很凄凉。 我今失宿于风霜中，躲于街边的角落，茫茫然流离于街中，漆黑中感叹着冷风拉紧心底结，多少辛酸，多少泪，谁人曾于我心底里留低多少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哦默默地站立于海边，屋中苦笑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冻嘅时候就会，哎呀哎呀，系咪有啲声音咧就会帮助自己冇咁冻咁啦？ 谭咏麟的冬之寒号，现时气温9度，相对湿度 3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出了。今天就除夕，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的香港除夕的倒数活动就取消了，并改在网上举行。旅发局也说了，准备了一些跨年的烟花短片，市民大家可以安坐家中，透过手机和电脑就可以是在网上就迎接这个2021年啊。咁咧就喺今晚11点开始，旅发局嘅网站 YouTube 频道都会启动倒数时钟，而旅发局 Facebook 嘅专业嘅倒数时钟都会喺晚上11点半开始计时。市民就睇住 YouTube 频道或者 Facebook 嘅专业咧，就可以睇到2分钟嘅预制短片啊。 晚上把城内也照亮，留意在马路上，只求在这午夜找一个新方向。黄牛像公园里光芒日暮结聚，遥遥望向对岸海旁晚点灯光，多凄美的景况。唯愿到处去看 明一派，今夜星光灿烂。 面强烈寒潮正为广东带嚟严寒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气温普遍降至7至8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严寒，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元旦和星期六天气仍然寒冷，天晴和非常干燥，下周初云量较多，早上气温仍然偏低。现在气温9度，相对湿度 3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跟着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强烈寒潮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三十一号，十二月三十一号，同大家一齐系倒数迎接新嘅一年嘅来临啦。咁啊，喺呢一日咧就系都好寒冷啊，即系强烈嘅寒潮咧，正为广东带嚟严寒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嘅气温咧普遍系降到七到八度。咁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天晴同埋非常干燥，早上严寒，日间今日最高温度大概十二度，会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元旦同埋礼拜六嘅天气咧仍然系寒冷。天晴同埋非常干燥，下周初云量较多，早上气温仍然偏低。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五，强度系属于中等啦。现时温度系九度，相对湿度9%，呢个38%，九咧就会好湿啦，而家太干咯。现时系总之个湿度咧38%啦。咁红色火灾警告生效啦，喺寒冷天气警告亦都挂起咗好耐，强烈季候风信号亦都同时有，咁请大家多多保重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林思慧， 早晨阿浅，早晨各位听众， 是今年的最后一天咧，见你 系， 其实是开心的，即系大除夕咧，我哋送旧迎新啊嘛，系啦，咁送旧迎新嘅呢一招咧，大家攞起心机咧就听到咧，就有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佢亦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慧，逢星期四嚟到同我哋讲下呢个健康饮食之道啊， 系啊，终于都有一年啦，做咗第52集啦，系嘛， 系一年里边 系52个礼拜。 但其實你跟我合作了很多年， 好多年啦。 咁原來啲話題都講不盡，不過亦都係發覺可能係即社會問題都好多，咁引致到我哋都有好多嗰啲針對現實嘅問題。嗰啲問題咧就唔係啲什麼嘅社會問題，係集中翻喺飲食嘅問題。我哋點樣去改善？ 同埋我諗飲食或者營養可能每一年都有啲唔同。咁可能今年就特別講話，即係譬如可能新冠肺炎啊，或者可能我哋經歷呢一年嘅新冠肺炎嗰樣嘢咧，其實個人嘅飲食都變化好大。即係可能啲人多轉做種，咦點樣去增強抵抗力啊？或者可能咦這個病暫時冇疫苗啊，冇得醫嘅喎，咁點算啊？咁即係好多呢啲嘅問題咧，原來我哋就算做咗營養師咁多年啊，都未遇過。 所以你哋都係喺學習當中喎，即係點樣可以再令到大家可以強身健體咧？咁樣 嚇，同埋係科學多啲咯，同埋你真係要站喺一個普羅大眾嘅市民嘅定位去諗下，即係 instead of 淨係成日講多菜啊、少肉啊嗰啲咁樣，其實諗下今年其實好多人嘅飲食文化或者飲食嘅方法都唔同咗，即係譬如可能會多咗叫外賣啊，甚至乎以前一班人出去食 lunch 嘅，而家就喺買完外賣就即係拎翻公司食啊，甚至乎夜晚唔好煮啦，平時就即係或者甚至乎以前有啲人咧係晚晚都出街食嘅，有陣時可能譬如做到好夜啊，甚至乎自己單身一個，咁而家咧就諗下，咦唔係咁樣食法，一來貴啦，咁二來可能學下煮嘢食啦，呢啲咁樣嘅今年嘅衝擊係好大，咁甚至乎咧屋企我見到嘅都唔係自己屋企啦，即係可能啲 client 嘅啲仔女啊，咁或者可能有啲人講哇我個仔今年肥咗好多啊， 真係食得多咗啊嘛， 點解咧？ 成日都係在家多啊嘛， 係啦，咁又可能有機會有陣時唔使翻學啦，有啲人可能翻半晝啦，咁又運動又冇得玩喎，咁而家今年最大另外一個留意到嘅一樣嘢咧，就係啲小朋友咧。即肥咗好多，咁所以呢个都系今年我哋经历过一啲不一样嘅2020年。 咁所以咧就系喺呢一年里边所发生过嘅嘢咧，就可以话系其实有好多个缺点，但系都同时有带来优点。 我都觉得系嘅，即系一样嘢一定有负面同正面。 咁所以我哋其实系重新思考。 系 往年咧，其实你年年都系送旧迎新嘅时候，你都会思考边啲唔好，你踢走噶啦。但系2020系特别多。 系今年相对系混乱嘅，即系我觉得真系好混乱。即系譬如我咁。 我以前都不是经常在家吃饭，因为很忙，但今年呢都想想啊，自己在家整下嘢啊， 煮嘢多咗你 系啊，同埋咧，从来都唔识得整嘅嘢咧，可能都会尝试下整嘅，即系譬如可能披萨啊、面包啊、炸碟菜啊、煲个汤啊，即系以前太忙。 同埋咧，就喺呢个社交平台里边啦，大家睇到对方煮啲咩食啊，都影晒出嚟噶嘛，可以喺度学习咗。 系啊，甚至乎有时拍啲 video 咧，即系以前唔敢对电视讲即自己煮嘢食啊，或者可能即示范啲嘢。其实今年好多营养师都学咗做呢一样嘢，即系点样喺个 video 前面学教人煮嘢食啊，讲书啊，咁呢啲都系新嘅， 好事嚟嘅， 其实好事嚟噶， 即大家都学到一啲嘢。 系啊，咁当然我哋冇去到嗰啲厨神嗰啲咁劲啊，或者可能啲 blogger 啊好劲啊，呢个营养师煮嘢好叻啊，即系未去到嗰样，因为太忙嘅关系啦。咁但系其实咧，原来发觉上网咧系可以学到好多嘢， 同埋原来好多嘢系千变万化嘅。即你之前冇想到，或者你成日食嚟食去嗰啲餸嘅組合咧，啊，原來你可以咁樣配搭咧，又唔同喎。 今年可能好多人學咗唔同嘅新嘅，譬如嗰啲咩一千次定五千次咖啡啊，甚至乎可能整嗰啲咩日本嗰啲好多戲嗰啲 pancake 啊，即前一排咪好多人學嘅。咁其實啊，原來逆境都係學到啲新嘢。 咁但係會唔會又喺營養師你嘅角度咧？咁多嘢嘅時候，你又要重新睇 學過咯。 嗰啲嗱，你當然又要識煮啦。但是那些組合當中帶給我們的營養又在哪裡呢？你又要知道。 是啊，所以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是多了思考的。 嗯。 那所以來年呢大家都要 set 一些新的目標給自己了。 是。 那下年就看看過了今日之後呢就2021年了。咁我哋成日都提啲人咧，即系我哋叫 New Year's Resolution。咁谂听众要 set 一啲目标俾自己，下年点样可以对自己个饮食健康系可以做好啲嘅。 咁所以咧，我哋先听就林思维吓，你喺营养师嘅角度里边，你做咗第一个同我哋谂咗嘅嘢先，即系你可能都俾啲指标我哋，啊应该点样食会好啲咧？ 系。 咁我哋就会跟下你嗰个 guideline 去谂啦。 系啊，你唔使做晒嘅。我觉得你今日即系呢一个节目讲完之后，你谂下有一两样嘢，你可以 set 2021年做得到嘅咧。 系。 其实都已经好好噶啦。 好，第一样系咩？ 好，第一样嘢咧，我就叫啲人咧少啲食加工食物。因为其实咧疫情期间咧，你会见到好多上网买嘅嘢咧，即系譬如可能即食面啊、杯面啊，甚至乎啲包装食物啊。 尤其嗰阵时缺乏，话即系喺超市咪啲人抢嘢嘅时候，嗰阵时好多吓。 系好多，咁同埋都方便嘅，因为啲人可能冲啲水啊，摆喺微波炉叮啊，甚至乎而家啲蒸炉啊，诸如此类咧，就已经好方便咗啲人食加工食物啦。但其实咧，我觉得加工食物咧，有机会即系过分加工嘅食物咧，应该咁讲，即系譬如头先我讲啲面食啊，诸如此类咧，其实个营养价值相对都唔系好高。咁我哋就鼓励翻咧，如果可以食多啲完整食物啊，我哋而家好兴讲 whole food diet，whole food 嘅意思即系嗰个食物系。即係新鮮買翻嚟，未經加工過嘅。咁其實嗰啲未經加工過嘅食物咧，其實喺個營養價值係某程度上係會高啲嘅。即係譬如可能唔好食咁多包裝食物啊，可能買多啲水果啊、蔬菜啊，甚至乎喺屋企整多啲五谷類。即係譬如 instead of 出去買個飯盒，喺屋企自己煲一煲。高纖嘅米啊，咁呢都係可以代替翻我哋嘅所謂嘅加工食物，去用完整食物去代替啦。甚至乎買啲新鮮嘅肉類啊、新鮮嘅魚啊，甚至我成日講啲譬如果仁啊、種子啊、牛油果咧，呢啲全部都係啲完整嘅食物咧，喺超級市場比較容易買得到。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希望如果有聽眾可以做到嘅話咧，就少啲食啲加工食物，譬如可能。我成日講話腸仔啊、午餐肉啊，甚至乎一啲包裝嘅素食產品啦，其實呢啲有機會加咗好多鹽分啦、脂肪或者纖維相對比較少嘅一啲嘢咧，都要盡量減少食嘅。 係，好記住啦，少吃加工食物。咁第二點咧？ 第二點咧就係我發覺上年咧有一樣嘢仲係好流行嘅，就啲、是、台式飲品 一路都流行。 係啦，但上年仲流行，我唔知點解，因為多咗唔同嘅模式啊，即係譬如可能咩奶蓋啊，應該話黑糖啊，應該而家好興。嗰啲咩芋泥啊，而家好興嘅，即係我就唔係好中意飲嘅。不過有啲同事咧就即係中意飲嘅，日日都見到佢台面有一杯。 其實係咪即係有時係你唔一定需要啊，但係你口痕啊，又想飲下，咁你就會嗌杯嚟飲。 同埋我發覺而家多咗。送餐啊！即 系 啲人咧，一揿喺个电脑度揿， 咁咪有人送你咯。 有人送你咧，你行落去买都唔使。咁之后咧，你又唔使企喺个铺头度睇嗰个 menu，你上网得闲就抄下。其实我觉得啲人多咗饮甜饮品， 同埋系咪都系一种安慰咧？就因为其实疫情咧， 开心啲啊， 成日都好反复啊。系，即系我哋有时啊，情绪高涨，好开心，谂住咦，系咪可以即系就嚟唔需要喺咁嘅情况之下生活？点知突然间又话第几波嘅时候，咁你又会。 啊個心又戚戚然，飲啲甜嘢係又會令到自己甜啲。 都 係 嘅，前我覺得啲人都唉都咁辛苦啦，唉咁辛苦做咩咧？叫杯嘢飲廿零蚊算啦，氹下自己啦。咁越氹就越氹，越氹就越飲得多。咁同埋都價錢又話唔係可以好平，又唔係好貴啦，即係有啲廿零蚊，有啲三廿零蚊。同埋咧，啲家長都要俾啲小朋友有啲即係提示，因為咧我都亦都發覺呢半年咧啲小朋友多咗飲呢啲嘢，點解咧？因為多咗喺屋企，咁之後媽咪爹哋又好忙，唉得啦得啦，你飲啦，唉是但啦。 話啫喎，其實你未發生呢個事之前咧，好多時行過嗰啲茶鋪咧就係、是。就排曬隊都係啲學生嘅，多數 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諗另外一樣嘢，我都想再提一提啦。下年 set 個新嘅目標，無論係大人小朋友都好咧，都要飲少啲甜嘢。因為咩叫糖衣毒藥啊？即係意思咁講啊。咁其實咧，你每一日飲多一杯，無論你汽水、果汁、台式飲品都好咧，都係對個身體會有其他嘅影響，譬如肥胖啊、增加糖尿病嘅機會啊，甚至乎癌症啊、脂肪肝啊，甚至乎腦退化症咧，都關糖事嘅。咁所以其實咧，添加糖嘅飲品咧，我諗盡量下年大家都要飲少啲啦， 所以頭先你講嗰啲都係啱嘅，好似阿雷博士講威逼嚇利誘嚇人， 係啊，雷博士成日講呢個嘅， 係啦， 係啊，咁所以其實唔係話一定唔飲嘅，即係可能你飲呢啲台式飲品或者可能飲啲汽水啊，諸如此類之外咧，即係其實你可以譬如少甜啦、酒甜啦，甚至可能揀啲用代糖嚟整嘅飲品啦，甚至可能譬如你不嬲一個禮拜飲開三杯珍珠奶茶嘅，咁你咪一個禮拜先飲一杯咯，咁呢啲係一啲細嘅目標啦，你可以 set 俾自己，因為其實唔係肥同瘦嘅关系，其实而家国际性都觉得糖系最差嘅，咁所以其实饮少啲甜嘢啦。 有咩可以食咗令到我哋脑筋更加灵活清晰咧？ 系啦，咁呢个我哋上几年都有讲，即系呢一个往年都有讲嘅，每一日食一手掌嘅果仁。OK， 每一日都食一手掌嘅 size 嘅果仁，咁其實咧嗰、那個不飽和脂肪啦，佢個植物性嘅蛋白質啦，同埋啲維他命 E 啦，都係幫助我哋嘅心腦健康嘅。咁另外就我就建議啲人咧少啲叫外賣啦，叫埋今晚算啦嚇。咁唔係嘅，啲生意我諗即係餐廳會鬧死我。唔係少啲叫，不可能叫外賣嘅時候咧係精明啲，即係可能記得叫多啲菜啊，少啲汁啊，甚至乎去街市或者超級市場買多啲自己煮嘅餸啊，咁可能有機會咧，個攝取嘅營養就會好啲啦。同埋我咪話過去呢一年啲人個個都學煮嘢食嘅，咁我哋話，不如我哋下年一個禮拜煮一次新嘅菜式，咁你每一年咧就可以學到52個菜式， 好多噶啦，原來嗬。 係啊，咁所以其實你嘗試下自己學下喺屋企煮嘢食啊，咁煮得唔好食，你下次再煮過咯。咁所以其實唔係唔叫外賣，叫外賣之餘揀啲健康嘅之餘咧，你都要學識喺屋企煮多啲餸啦。 係好。 咁另外就係正面飲食啊，學識下年嚇食慢啲啦。留意一下食物嘅味道啦，唔好成日食嘢嗰陣時掛住睇電視同埋玩手機啦，呢、這個都係好得意嘅現象。你發覺出街食嘢，甚至乎喺餐廳咧，你會見到啲人咧一路食一路望住個電話。 係啊，其實根本一路食嘅過程都係不離手。 係啊，你係冇留意到原來你食嘅嘢味道啊，甚至乎你食慢食快啊，食多食少啊，你其實係完全唔記得 咗。咁係咪應該重新定啲規矩？你譬如同朋友或者同屋企人、你嘅另一半，嗱、我哋坐低食嘢嘅時候，如無必要，唔好開手機。唔好聽，除非有時有啲 urgent 會㗎，有陣時咧個手機唔好拎出嚟擺台面。食飯嘅時候，好似我哋好原始咁，一坐低就留意一下，我食緊啲乜嘢啊？食物嘅味道，好似人哋細個咁講，喂，粒米啊，農夫都種得好辛苦㗎嘛，或者可能摘生果嗰、那個，或者煮個面嗰個人都嘥咗好多時間做呢個食物㗎嘛。 呢、這個即係等於以前咧就睇報紙個。原理一樣咯，即係而家用手機代咗睇報紙啫嘛。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咧要細味你嘅食物，咁其實細味食物之餘咧，其實你吸收嘅營養都係會好啲啦。咁另外唔可以俾自己太餓或者太飽啊，咁呢啲都係我哋下年咧想學下嘅一啲嘅健康飲食嘅小貼士嚟嘅。 同埋咧都定時定候食嘢啱啲嘅。 係啊， 有啲時候啊，過咗正常嘅所謂正常嘅時間飲食咧，其實都唔係咁健康。 係啊，咁所以定時定候食嘢啊，少食多餐啊，都係對自己個身體有好處嘅。 好， 另外咧有一樣嘢，就我想叫啲人唔好亂禁節食減肥，因為今年咧好興生酮飲食法啦，好興斷食啦，個個都走去試。咁其實我諗每年都有啲新嘅減肥方法，不如下年諗下咧，唔好亂禁跟啲好極端嘅飲食方法，不如去改變一下自己嘅生活模式啊。 係改變咗之後咧，其實你就已經達到咗個減肥嘅效果啦。係 啦，咁即係譬如我哋叫啲人食早餐啦，食嘢嘅時候慢啲啦，唔好俾自己過分飽啊，即係可能保持七八成飽啊，唔好喺屋企儲存太多零食啊，甚至乎可能少食啲紅肉。 多食啲白肉，甚至乎可能即係一個禮拜選擇食一日素啊。咁呢啲即係日日都可以做到嘅嘢咧，其實就唔使去極端嘅減肥方法咧，你都可以幫到自己減肥。咁甚至乎即係都係支持阿雷博士嘅建議咧，嚇每一日做多啲運動。譬如你由一日係行得個3000步，慢慢去到6000步，咁之後再慢慢去到10000步咧，咁其實呢啲生活嘅小改變咧，都總好過你去問我係咪呢樣唔食得，嗰樣唔食得，生酮飲食法得唔得，斷食得唔得？其實你喺生活習慣裏面改少少咧，其實下年如果你可以做到幾樣嘢咧，你個體重咧都係會好啲嘅。 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幾時都係啱噶啦，就係唔好煙唔好酒嗰啲咧，係咪 啦？咁啊，盡量戒煙啦嚇。年可能如果真係食煙食得太多，同埋煙好貴噶嘛。咁如果經濟唔好，唔好食咁多煙啦。 所以係咪戒多啲戒好啲咧？ 係， 即係佢就會諗啦。咦，真係唔得咯喎！ 食煙嗰啲人就話鬧死我哋。 嗱，你即係當你有得要抉擇嘅時候，你份錢得咁多嚇，而且經濟麻麻地嘅時候， 即係其實你幾廿蚊一包煙，咁其實 你唔係一個月食一包啊嘛。 係啊，你一日食一包， 咁、 其實可能50-60蚊一包，係咪？我都唔知道啲 60蚊啊。 係，咁譬如60蚊買水果咧，其實你可以60蚊買咗啲好靚嘅水果翻去，咁對個身體又好啦。蔬菜都係，其實啲蔬菜都好平咧，係冬天啦。咁其實我覺得戒煙咧，除咗係對身體好之外咧，係可以慳錢的。 同埋其實你係亦都照顧到你身邊嘅人，可以唔使食你嘅二手煙。係 咁，所以每年都要提一提下年嘅 New Year's Resolution 其中一樣嘢，如果食煙嘅人咧。就盡量戒煙啦，另外盡量曬太陽。我今年啲節目裏面講咗好多維他命 D 啊、我發覺我講咗好多集都有關維他命 D 事。我成日覺得咧，維他命 D 係個最慳錢、最慳錢嘅營養素，亦都係對身體個抵抗力係最有效嘅一樣嘢。所以記得翻下年。咩時間都好，每一日或者每個星期隔幾日都出去曬下太陽，做下運動咧。其實呢個都係對我哋身體咧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動作嚟嘅。 同埋要多啲做運動，唔好成日玩啲電子嘢嚇。 係啊，玩電子嘢都得，不過係電子嘅運動都得。咁即係話唔係電競嗰啲啊。所以意思即係唔係話唔玩，唔係打機，但係其實真係要諗一諗，放低個電腦，放低個電話，放低個智能電腦，睇下可唔可以。抽多啲時間去做一啲身體嘅運動咧，當你健康飲食同運動可以配合咧，其實你下年咧都係會健康啲嘅。 係啊，喺度咧好多謝林思維同我哋定咗個新一年嘅健康飲食目標，你幫我哋諗咗好多嘢啦。 係，咁我自己都要做啲嘅，有啲我都未必做得曬，但我都要做啦。係啊。 咁啊，各位朋友咧可以重温嘅咧，上網再聽清楚係邊啲係來年健康嘅飲食目標咧，咁就可以上我哋香港電台網頁嚇重温翻清晨爽利啊。 嗯，咁亦都可以咧去翻我哋香港营养师协会的网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个节目嘅， 系咁啊！唔该晒林思维，我哋送旧迎新，踢咗啲唔好嘅嘢，明年希望大家都一齐好好， 系啊！希望即系身体再健康啲，快啲揾到个方法去预防新冠肺炎啊！ 系啦，咁啊，2021年嘅下个星期四， 系再见你啦 ，OK， 拜拜 拜。 And the morning seems so gray, so unlike yesterday. Now's the time for us to say Happy New Year. 每年呢啲时候一定会听到噶啦，阿爸嘅 Happy New Year，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出年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天文台录得本港普遍地区只有七至八度，大帽山在凌晨录得零度以下。天文台预测本港气温进一步下降，早上严寒，最低气温大约七度，日间最高气温约十二度。本港新增5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3宗源头不明，另外有50几宗初步阳性个案。联合医院初步确诊的护士转为确诊，彩怡花园第11座至今有4宗个案，涉及3个单位。新蒲江明星海鲜酒家有3至4名员工确诊，几十名员工会送去检疫中心。佛教医院内科病房一名83岁男病人初步确诊，同早前在同一病房确诊的病人并非同一病格，病房早前亦有一名护士确诊。英国星期三新增50023宗新型肺炎确诊，981人死亡，是4月底以来的新高。政府宣布将更多地区纳入最高的第四级防疫限制。卫生大臣夏国贤表示，英格兰四分三人口居住的地区防疫级别由星期四起提升至第四级，民众需要遵守严格的社交距离限制，非必要商店会关闭。首相约翰逊表示，英国有超过六成个案属于新的变种病毒株，呼吁民众遵守防疫规定，除夕晚上留在家中迎接新年。另外，英格兰大部分中学会延迟开学两星期，在考试年级的学生将会在1月11号开学，其余中学和大学生将会在1月18号恢复全日制上堂。部分疫情严重地区的小学会继续关闭，包括伦敦大部分地区。中欧宣布完成投资协定谈判，商务部表示，中方在中欧投资协定中纳入金融等领域自主开放的举措，同时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有序扩大了部分服务业和部分制造业的开放，例如医院和汽车，相信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可以实现高品质引进来，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给人民。商务部表示，谈判成果涵盖市场准入承诺、公平竞争规则、可持续发展和争端解决四方面内容。商务部又表示，中欧投资协定中，双方都作出高水准和互惠的市场准入承诺，所有的规则都是双向适用。在作出开放承诺的同时，中欧双方亦十分注重保留必要的监管权。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严寒，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元旦同星期六天气仍然寒冷，天晴同非常干燥，下周初云量较多，早上气温仍然偏低。而家气温9度，相对湿度3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12月31号除夕星期四，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12名港人偷渡边境案，深圳盐田法院判处被指组织的两名被告监禁三年和两年，八个就判监七个月。两名未成年疑犯没被起诉，直接移交香港警方之后，家属和律师去探过他们，但两个人都被谈事发经过和盐田看守所的事。一阵会有特写报道。 有內地的刑事律師就說，組織偷越邊境人數眾多的話，最高可以判處無期徒刑，因此認為今次法院的判刑不算很重。有本港的時事評論員就說，案件涉及政治性質，判決